以上屬於的大地震。那天呢，那個是 4.7 級，我們是給你嚇一嚇、啊、但是呢，我發現呢，我們買個個很多人家都買到那些地震包，有誰買了的？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沒有看，沒看究竟是什麼假科、啊、那你不知道，所以有人說最好你床下底擠定最靴，一有什麼事呢即刻穿了對靴。你說為什麼要穿靴？如果地震倒屋呢，有玻璃有成，那 你打赤腳你就領領嘢、啊、所以要有對靴，有件褸，有頂帽，有這些東西。那你們今天呢、已經有曬呢啲嘅準備啊！你翻去慢慢睇，而家唔好睇嗰啲字啊！但系今日咧，我要同大家分享嘅就係喺聖經裏邊有幾個地震係我哋一定要留意嘅。咁第一個咧就係喺呢一個嘅馬太27:50-53。这个地震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由朝头早9点钉到下午3点就断气。当他断气之前，耶稣大声讲话，气就断了。就在这个时候发生地震。那那个地震是什么呢？原来在会圣殿里面那个的幔子，就是将圣所和至圣所相隔的那个地方有一个幕幔，而那个幕幔竟然是从上到下裂开。那我特别留意圣经，这个幕幔的裂开在上面裂下来，如果下面裂上去可能有人搞鬼，你搣下我，我又搣下，那就掹开它。但是在上面裂下来，那你这个是什么意思？原来神在那个时候用地震将这个幕幔震开，然后震开的时候就将圣所和至圣所分隔就打开了。原来神定那个圣所是只有祭司可以入去，至圣所是祭司不入得去，只有大祭司入去。大祭司还要是一年一次赎罪大日入去，其他时间不入得去、啊、你不能够说哇那班祭司成日啰嗦，他不如我入去那里睡一阵晏觉，如果他入去睡晏觉呢，他永远不出得来。神不准许你入去那里睡觉，睡觉你上张床睡、啊、但是神要他在每年的赎罪大日先为自己赎罪，然后为百姓赎罪，然后亚伦才入去那个地方。所以曾经有人问，如果亚伦有罪就要死在至圣所，死在至圣所的时候，那些救伤队都不入得去，因为救伤队不是大祭司，他入去入一个死一个、啊、所以你就知道呢是一个大问题。但是在耶稣断气那一日，那个的帐会幕就拉开，那个幕幔就拉开了。拉开了的时候呢，在圣所里面的祭司可以望见大祭司的至圣所里面是有些什么。大家知道呢，在出埃及记告诉我们，至圣所里面是有法柜、约柜，有神的律法十诫在那树，另外呢又有个施恩座、啊、那这个施恩座表示神的恩典，约柜表示神的公义。原来在至圣所里面就是告诉我们，神在那树，神要与人同在，但是 圣洁的神、公义的神我们不可以入去，非圣洁不能见神。所以因此之故，亚伦要一年一次赎罪大日才入得去，其他人不入得去。但是耶稣断气那个时候就打通了这条的路，因为打通这条的路呢，圣经告诉我们，希伯来书第10:19-20那里说，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无惧，我们可以入到至圣所。 神开了一条又新又阔又活的路，使到我们从万子经过。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这个万子就是指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你知道圣经耶稣说什么呢？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一个人能够到父神那处去。所以呢，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今天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旧约不得，旧约他们要靠大祭司每年去到神的面前来到代问赎罪，代问来到代求。但是当耶稣基督一断气的时候，耶稣就打通了这条从圣所入至圣所的路。其实耶稣不单止打通这条的路，是打通到由罪人至到神那条路，叫我们能够白白蒙恩得救，能够明认识神，得到神的恩典。所以这个第一个地震。第二个地震是在马太二十八章第一第二节，就是当耶稣三日后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圣经说又来一个地震。而这个地震，神就要将墓门打开。当个墓门打开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呢？原来当耶稣断气的时候，是在三点钟断气，然后在三点到六点三个钟头内，他们又要将耶稣的尸体埋葬。因为呢，按照犹太人呢，他们到六点钟就属于第二日，第二日。那一天是什么呢？是安息日，是安息日。所以耶稣一定要在安息日之前呢，三个钟头内就要将他们要将耶稣的尸体埋葬。在圣经记载呢，阿利马太约瑟和尼哥底母，他们将香料膏在耶稣身上。尼哥底母将100斤的香膏膏给耶稣，阿利马太用他自己新的坟墓来给耶稣埋葬，给个主。在这个时候，就是阿利马太向比拉多，他是议员，他向比拉多请求将耶稣的尸体给他埋葬在他自己的坟墓里面。然后他们用细麻布，用果头根将耶稣的尸体利用那些香料来到包裹。包裹之后，就将耶稣的尸体放在坟墓，然后找个大石推塞住那道墓门，那就是安息日。怎知当这件事做完之后，那些祭司不放过耶稣，死都不放过他，跟比拉多说，他说大人，这一个人就是指耶稣，曾经讲过三日后要复活，所以呢，我们怕是他的学生将耶稣的尸体偷了去，然后就说耶稣复活。那那个比拉多说，人都死了，你还想怎样？他说我们希望呢，兵丁轮班守住个坟墓，不给那些门徒入去偷耶稣的尸体。那比拉多说 OK， 准你们。所以呢，就有派罗马兵按班次来到看住那个墓门，另外在个大石那里封条封了，不给人开。那这样耶稣就在里面。老实说，我在这里想，其实耶稣不需要滚开个地那个墓门他才出来。当耶稣复活之后，你记得那一晚耶稣的门徒在 basement 聚会，关上了门，耶稣就进入他们当中，愿你们平安。你记得。但是为什么耶稣今次要他们打开个墓门出来呢？其实是让那些兵丁知道主真是复活。所以当那个时候，那个地震，墓门滚开，哇，吓到他们不得了，耶稣不在那个坟墓里面。所以那些兵丁即刻走去告诉那些祭司，他说耶稣复活了。那些人，你千万不要这样说，给钱你，你说那些门徒偷了耶稣的尸体。 佢话咁，我哋点样算咧？佢话你就话你瞓着觉睇唔到，耶稣就走咗，俾人偷咗去。但系按照罗马人嘅规矩咧，你瞓觉唔当值咧，判死刑。所以嗰班兵啲，佢话你咪即系想我哋又死埋啊？嗰啲祭司话你唔使惊。唔使攣喎，我保你冇問題啊！總之你聽我講，我又俾銀你，你又聽我講。嗱，聖經就話嗰啲士兵就係咁樣做。好啦，第二朝早，抹大拉嘅瑪利亞同埋一個瑪利亞嚟見耶穌嘅墳墓，見耶穌嘅墳墓空咗，於是佢即刻走去話俾啲門徒聽，耶穌嘅墳墓。耶稣不在那里、啊、那彼得和约翰就走有那么快走那么快就走去坟墓里面，当他去到坟墓里面的时候呢，当然 约翰后生仔走得快，但是后生仔又没什么胆，又不敢入去、啊、等埋个老人家来，个老人家梗是唞下走下唞下走下唞下，怎知他入去大胆才入去，那他们两个一入去的时候，圣经说当他们见到一个现象，那个现象是什么？就是耶稣不在这里，但是包裹耶稣的细麻布仍然是包住，仍然是卷住，包耶稣的果头根仍然是包住，但是那个主角不在这里。圣经说约翰见到这个情形就相信耶稣是复活。为什么？现在五月节果蒸粽嚟啊！你阵间去食果蒸粽，那个侍仔攞一碟果蒸粽嚟，仲系有叶，仲系有绳，有草包实晒，攞嚟俾你，但系里边冇料啊，冇咗料嘅，你肯唔肯俾钱？耶稣就系佢见到嗰个细麻布卷住。果头根又包住耶稣的头，整个是很清楚在这里，但是里面没了料，个主角走了。弟兄姊妹，神如果真是耶稣的门徒偷了耶稣的尸，你想想那些门徒这么大胆，还要偷完之后还要将那个果头根细麻布还要卷住，你不怕外面那班兵丁杀你？如果真的睡着觉呢，你要有那么快得那么快就走路、啊、当然背完连整个木乃伊背走了，但是不是他们这样做法，所以你就知道呢。还有如果是那班兵丁都知道门徒在哪里住，你走不掉、啊、只要捉了你将个尸体拿回出来就可以证明耶稣没有复活，但是他们拿不到。所以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圣经说耶稣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仔。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仔。但是这个地震就是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确确实实是从死里复活的一位活生生的主。所以罗马书告诉我们听，你口里承认耶稣为主，你心里相信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他的死是为你和我的罪而死，代赎了我们的罪债。然后耶稣在第三日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证明什么？证明神已经悦纳耶稣为我们代赎那个的工作。既然耶稣所做的神已经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所以神就叫耶稣你可以离开了，你可以出来。所以耶稣是活生生的主，我们很感谢神。这两个地震和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救恩是息息相关。第三个地震就是刚才我们读那段的经文，那段的经文是记载什么事呢？原来未曾发生这件事之前，就是耶稣预备骑驴入京。当耶稣骑驴入京的时候，耶稣知道这一次是他最后一次在地上过来的逾越节，而在这个逾越节他是被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耶稣叫啲门徒去预备一只驴仔俾佢坐上去，佢哋就铺啲衣服，铺啲棕树叶摆喺个地上，然后佢哋一路就行，一路唱：和撒拿，和撒拿，大卫嘅子孙系应当称颂的。佢哋一直就大声歌颂，就入圣城耶路撒冷。当佢哋入到圣城嘅时候，嗰班嘅法利赛人、犹太人就大声责骂耶稣。佢话：你呢啲学生唔守规矩，嚟到圣城嘈冤巴闭。咁耶稣点算？耶稣即刻佢话：佢哋歌颂神，不能够不出声。头先你睇我哋唱歌吓，两位带大家歌颂嘅时候，如果有人话唔准出声，唔准有声音，只系唱，咁你点样唱啊？个麦都冇用，合埋个口。如果我合埋个口一阵，大家可以瞓着觉。所以你会睇见耶稣就话：佢哋歌颂神不能够不开声。然后耶稣话：如果佢哋唔出声歌颂神，为神做见证嘅话，石头都要开声。今日已经是石头开声的时候，因为人没有为主做见证，我们没有将耶稣基督的救恩能够传扬出来。考古学就是人发现地石头可以为主讲见证，石头要出声的时候，当耶稣骑驴入京之后，然后在23章后面就讲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叹，因为发现这班人呢，神的话他们没有感动，没有认识，没有领受，没有信服，没有接受。所以耶稣说：耶路撒冷，我为你们哀痛。然后耶稣就离开耶路撒冷，走到对面的橄榄山去。当耶稣离开圣城，走过对面橄榄山的时候，那些门徒就将圣殿的华美指给耶稣看，然后耶稣说：将来没有一块石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哇，当耶稣一路讲，然后耶稣一路走过对面，由耶路撒冷走过去对面的橄榄山，大概的距离是什么呢？等于呢，你们在 King Edward 驾车由 Ming 街向着 Fraser 街方向落咗嗰个斜坡，上翻去 Fraser 街咁上紧嘅距离，就系耶路撒冷去橄榄山相似嘅距离。咁喺咁短嘅距离，当耶稣同门徒一路行过对面山嘅时候，嗰啲门徒知道：哇，大件事！圣殿嘅华美，嗰啲石头咁大嚿，好大嚿嘅石头，竟然呢，耶稣话将来冇一嚿石留在石头上不被拆下来。这一个原来在主后70年，罗马兵围攻耶路撒冷，因为以色列人不听他们，然后呢，那些罗马兵又没有什么薪水，所以呢，那些将官就说：你看到圣殿石头和石头中间很多金，镶晒的金，你们叫得到拿到就是你的。哇！个个啲矛就唔系吉人，个个系吉石头，叫开啲石，叫开之后咧就攞嗰啲嘅金器。啊，我哋啲咁多金器咧都好巴闭啊！带完之后又挤落保险箱，但系嗰度咧摆晒喺圣殿嗰啲石头上。所以主后70年呢件事就过咗啦。但系门徒嗰个时候唔知道呢件几时有呢件事发生，门徒就谂下一定系世界末日。一定是耶稣回来，所以当他们一路静静地走过对面橄榄山的时候，门徒暗暗地就来问耶稣，他说：主啊，你刚才讲的那件事几时会发生？世界末日是几时呢？你来有什么预兆？他就知道一定是世界末日，但是原来那个是70年就发生，但是主再来是更紧要。那主再来的事，耶稣就在刚才我们读的马太24章就告诉我们，在马太24章呢，耶稣给我们知道呢，那说有耶稣用了那段经文记载有8个预兆， 然后路加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再加多一个预兆，因为路加是医生，所以他就加多一个。那个是什么呢？就是瘟疫。瘟疫。那夹埋有九个预兆在主回来的时候。那这九个预兆呢，我现在讲给你听，但今天不跟你讲这个。如果讲这个呢， 你下周执事会开不到了。在这九个预兆我噏个名字出来给你知道。第一个就是有人冒耶稣基督的名来，啲假先知起嚟迷惑人，话我系基督。嗱，呢个系第一个被迷惑。咁我哋中国已经有人咧冒耶稣嘅名，仲要系女人添啊！耶稣有咩叻啊？我系女基督，女基督啊叻过男基督啊！咁喺中国出现女基督 ，OK？ 第二，打仗同埋打仗嘅风声，民攻民，国攻国。所以你看到世界一直未停过打仗。第三是多处有饥荒。第四有地震，一阵间我哋就讲呢一个地震。第五不法的事增多。第六人的爱心渐渐冷淡。第七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所以好多福音的电台啊、宣教士去到世界各处来到为主工作。第八是瘟疫，这个就是路加医生加下去，在路加二十一章十一节。第九是日头变黑，月亮也不放光，众星坠落。这九个预兆是讲到耶稣回来之前会有这些的东西。现在已经陆续有多少，还未曾完全显完晒。我今天特别在这个时候讲第三个地震，就是这个地震。原来耶稣在橄榄山讲主再来的信息。那这个地震是什么呢？耶稣的时代地震不是很重要，不是很多，不是很频密。那我现在告诉你，在第一世纪，就是耶稣降生的时候，一直至到十九世纪，一个世纪就一百年，十九个世纪即是1900年。在1900年咁长嘅日子里边，六级以上嘅地震，六级以上嘅地震唔够600次，唔够600次。1900年六级以上嘅地震咧，我嘅记录系538次。但系喺20世纪，就系从1901年。至到2000年呢一百年里边咧，六级以上嘅地震超过4000几次，一百年超过4000几次。然后到21世纪，由2001年啊，呢21世纪个个都喺度噶啦，除非嗰啲细嗰啲咧仲未出嚟啊。2001年至到2007年，即系都未计而家2016。咁喺呢7年里边嘅 record 咧，六级以上嘅地震超过1000次，7年超过1000次，100年已经超过4000几次，但系以前1900年唔够600次，咁即系话咧地震嘅频密咧越嚟越犀利。如果调翻转，以前好多地震，而家越嚟越少地震咧，咁耶稣嘅预言咧好似唔准确。但是现在你看到耶稣的预言是非常的准确。在六级以上的地震，大家知道原来在五级都还是 OK， 除非是家里是偷工减料，那豆腐渣那些 你就麻烦。如果不是呢，五级都还 OK， 但是一到每增加一级的时候，那个能量增加32倍。所以六级好犀利，七级又犀利，八级呢，哇，增加到成1000几倍。在六级以上的地震呢，我们会看见呢，方圆100英里内的建筑物，是冧落嚟。咁你会知道越来越犀利。但是在这么多的地方，你就知道原来地震是越来越犀利。 弟兄姊妹，咁你话哇，你今日嚟，你嚟讲完我哋嘅平安堂嘅，冇咗平安。其实我提醒你哋，要预备迎见神。第四个地震，喺第四个地震就系喺启示录十六章十七至二十一节。在启示录十六章十七至二十一节那里讲什么呢？原来就是讲世界大灾难，末日的灾难，由启示录第六章一直至到第十六章，就是讲七年大灾难那些的事。而这七年的大灾难呢，是天灾人祸而形成，但是这个天灾人祸里面呢，圣经用七印、七号、七碗来到形容。那你说七印是什么？就是那些揭开那些烧，揭开一个印里面就有七个灾，然后揭到第七个灾呢，到第七个灾一揭的时候，原来那里说是有七支号筒、七支喇叭，而七支喇叭就是每一个喇叭吹那些灾出来，越来越犀利。吹到第七支喇叭呢，原来是吹出七个碗。七个碗，那你说那碗有多大，犀利，你没办法忍受。每一个碗就是一个大灾一路出来。出到最后那个灾，最后那个灾就是第七位天使将那个碗，就是第七个灾，就是最后那个灾，在启示录十六章十七至到二十一节，我读出来。第七位天使将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出来说，成了。这个成了大家听过，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都讲成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成了，就是说他来到这个世界完成了神的救赎的工作。但是在这个时候，最后那个灾，天上的宝座，神在天上说成了，是什么意思？就是神完成了对这个不信的世代那个刑罚，是完成的。所以你会看见在那个时候是什么事发生呢？第十八节，有闪电的声音、雷轰，有大地震。他说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么大、这么厉害的地震。即是说呢，在启示录十六章第七个碗倒出来的那个灾，有很厉害的大地震。而这个大地震呢，尼克特，整个尼克特那些东西都没了，超过几多几多级。我们读下去，大城列为三段，列国的城都倒塌。神想起巴比伦大城，要把城自己列怒的酒杯递给过他。各海岛都逃避，众山都不见。又有大驳子从天落在人身上，每一个若重一他连得，一他连得大概是九十斤，大概是一百磅，一百磅、一百磅嗰啲嘅冰雹跌落嚟。佢为呢个灾呢，人就亵渎神，即系话咧喺大地震已经死得人多，仲死唔晒，神仲要将嗰啲一百磅、一百磅嗰啲掟落嚟。但系嗰啲人都仲系掟唔到佢嘅时候咧，佢唔识得悔改。他会亵渎神是什么呢？我们中国人明白，年晚煎堆越炸怎么样？越炸就越实，越炸就越实。啱恰到好处就好吃，你炸过头就硬，一路越炸炸到硬骨骨。那人的心就是刚硬，为什么人的心刚硬？就是因为感动人的圣灵已经离开了我们。冇人再被圣灵感动悔改归向神，冇人再被圣灵感动去回转信服神，所以喺嗰个时候，人心已经系死到临头都唔肯悔改。但系呢说话咧，那个地震系 所有大城市裂开，众海岛都逃避，众山都不见。前年在尼泊尔喜马拉雅山那时，他们有地震，这么高都有地震，圣经说众山都要逃避。弟兄姊妹，在历史上我抄到最犀利的那个地震是什么地震呢？就是1960年5月22号南美洲智利的大地震，是 9.5 级，其他没那么犀利。我们上个月，我给你资料，上个月4月14号日本有7.3级的地震，然后日本的地震至到4月19日五日内，日本的地震大大小小超过600次，就是日本超过600次。而在4月16号过两日，南美洲中美洲 Ecuador 有7.8级的地震，7.8级很犀利。2011年呢，那次呢，大家知道日本那个地震有辐射泄漏出来，所以今天呢，我告诉你最好就不要去日本，去日本就不要吃那些东西，特别是鱼生，因为你不知道那些食物污染到什么地步。但是在智利那个大地震是 9.5 级，已经是今日地震历史里面最犀利的那一次。但是在圣经里面，启示录十六章第七碗那个地震是超越一切。自从有人以来，即是由亚当一直至到今日，直到耶稣回来之前，没有一个地震好像这个这么大的地震。所以你会看见在那个地震里面，人的灾难是没办法来到预算。最后我要讲第五个地震。第五个地震是在撒加利亚书14章4至5节，那次的地震就是当耶稣降临在地上的时候，就是在橄榄山登陆。当这次地震，为了时间关系，我给大家知道那个地震是耶稣与众圣徒经过7年的大灾难，天上7年的婚宴，然后耶稣从天上降临，与一同的圣者，一班爱属神的人一起降临的时候，他们在橄榄山登陆。所以橄榄山呢是什么呢？在《使徒行传》第1章第9节，耶稣颁发大使命在第8节，然后第9节就耶稣在橄榄山升天，是《使徒行传》第1章。当耶稣升天的时候，那些门徒一路看着耶稣一路升上去，看不到之后，天使就说：加利利人啊，你为什么在这里站着望天呢？那一位离开你们被接上升的耶稣，你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原来耶稣在橄榄山升天，耶稣又在橄榄山讲主再来的预兆，耶稣将来又在橄榄山登陆。所以这个在旧约撒加利亚书大概主前500多年讲的事。那耶稣在橄榄山登陆，所以橄榄山你有机会去以色列一定去看看，这么巴闭，耶稣在那里讲主再来，所以你带埋本圣经读下马太福音24章，耶稣就在那里讲了。然后呢，耶稣在使徒行传第1章就在那里升天，颁发大使命。然后撒加利亚书说耶稣要在那树降临。当耶稣脚踏橄榄山的时候，那次的地震呢很厉害，就是橄榄撒加利亚书那树记载14章。弟兄姊妹，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来迎接神，因为我们不知道 几时我哋会离开世界？喺呢两个昨日同埋前一个礼拜六，两个礼拜六我都参加两个丧礼，两个都系主内。上一次嗰个系60岁嘅一位姊妹，佢就离开世界。昨日是一位牧者，63岁，过几日就应该64岁，但都拿不到养老金，他就离开世界。所以今日你不要以为你后生就不用去那里，没有一个这样的保护令。你看看科士兰 Ocean View这些墓园，你看看有些年纪很小，有些 BB 就去了那里了，什么年纪都有，在他来讲多多益善，少少又无拘。所以我们一定要预备我们的心理迎接他。我们不知道主几时回来，我们又不知道我们的生命有几长，但是如果你属于他的，归信他，依靠他，我们无惧，我们不需要惧怕。愿主祝福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迎接主。如果你还未信耶稣，麻烦你不要再等。我这一次在3月回香港的时候，有一位婆婆请我吃饭，因为她是前年我带她信主，去年她已经在教会受浸归向主，但是她挂住个细妹，个细妹都60几岁。于是咧，佢话牧师，你今次翻嚟，我请你食饭。佢话食完饭要做工。我话做咩工？佢话我个细妹未信耶稣，你带佢，你嚟同佢讲救恩。我话好，咁我话咁我哋就去。去到点知嗰个细妹饭啊肯食，耶稣唔肯信。但系耶稣佢话咧，我知道信耶稣系好嘅，将来我都要信耶稣，但系而家我唔想咁快去信。他想迟啲，咁我话你仲想等几时？佢话大把日子，迟啲信。我话上飞机，如果你搭唔到嗰架飞机，你就去唔到噶咯。佢话我咪搭第二架飞机咯。佢以为可以搭第二架飞机。嗱，今日咧，我哋冇一个人知道我哋嘅生命几长远。我有一个好嘅弟兄，年纪比我大，喺温哥华翻香港工作。然后入咗广州，同啲老友记一起食饭，食下佢个膊头痛，原来佢系大动脉爆裂。嗰个老友记喺佢侧边听见佢话背脊痛，仲大力拍佢一下，一拍就死咗。哇！佢都唔知几难过，因为系佢拍死佢，未拍都未死。但系佢个仔呢个死者嘅仔系 Richmond。急症室医生喺今次恩语之声，佢就会去讲，佢会分享。佢亲口同我讲，佢系牧师。如果我喺场，我都救唔到我爸爸，因为系大动脉爆裂，生命系好脆弱。但系当我哋接受咗耶稣基督做救主嘅时候，你有了这个得救的保险，你不用惧。所以愿神祝福我们。今天你不要怕，不要说哎呀这个牧师来吓死我们。求神祝福你。 我们多谢潘牧师给我们的信息，就是提醒我们。我们有没有预备好我们的心来到迎接我们的神呢？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